前方的风吹过云，繁星满天陪伴我，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，晨昏露霜在交错，苦乐聚散都经过，我们并肩去探索，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。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，亲爱的 姐今年上榜的两首歌都是和影视相关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榜七个星期最好成绩第四，为亲子动画电影《猫与桃花源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《流浪的终点》。2014年，周华健全身心投入到舞台剧《水浒108》当中，其中有一首《纹身》，编曲人是戴荃。一年之后，戴荃参加《中国好歌曲》，进入周华健战队。而在去年，戴荃发表专辑《悟空》，其中特别邀请了周华健一起来合唱，来听师徒二人所演唱的《江湖晚》，在去年中国榜 Top 40取得了冠军好成绩。 春风一时流水转，悲欢冷暖早分散，一杯斟来酒话长，几番言语拂笑谈。豪情柔情都是你，天地人间谁不知，对酒当歌别话长，举杯讲说与友人。风云转头空，一身功夫在心中，江湖行江湖梦，莫与江湖论英雄。恩怨诉红旗，爱恨浮沉难道尽，江湖人江湖情，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。 高山流水你难寻，人间一回几多情，聚散本来平常事，相逢别去别有心。 你做师父我为徒，相见在世也不晚，天涯漫漫未知己，此情且钟情 在心中，江湖心江湖梦，莫与相互能英雄， 恩怨诉红裙，爱恨浮沉难道尽，江湖人江湖情，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。一杯柔斟满，今生何日再共尝， 江湖间江湖边，江湖相依相望，潇潇人归去，马蹄声飞影斜走个悠长。一转眼一刹那，一刹一世界，睁一只眼闭一眼，一眨一刹眼，一千杯不醉不想睡，一千零一夜干杯，不醉不归。有情人节与人节，谁陪我跨年，等演唱会同学会，谁与我忘年，为虚内深夜食堂内，为电影光圈纤维，微笑微信给谁，那一流言谈话一些，一流言悠悠不告而别，那一流岁月，梦一回头，回忆轮回。我思想为多少年，似水风流年，待真指点好几岁，不安犯太岁，爱谁谁谁却点点点，一点点非则缠绵，十岁只为不见那一流言谈话一些，一 色相偎多少年，似水风流年，待春之巅好几岁，不安犯太岁，爱谁谁谁却点点点，一点点非则沉淀，十岁只为不见那一流言，惊鸿一瞥，一流言悠悠不翼而飞，那一流在昨天，还等谁一声再见？ 2015年周华健的单曲《已读不回》是他重回流行领域的作品。这首歌作词人是他在滚石时期的好朋友，后来创立了相信音乐的陈默，而作曲人则是李宗盛的爱徒李建清。在过去的十多年里，周华健投入心血最多的就是舞台剧《水浒108》了。不仅有之前我提到的他和戴荃熟悉之前的合作，更有与吴兴国、张大春一起打造的舞台盛宴。2007年，《水浒108》推出 OST 专辑，而2013年，周华健和张大春一起将这些歌曲再加工，推出了专辑《江湖》。下面我们来听2014年上榜的这首《我上大名府》。广告之后，下半时段继续欢迎大家关注中歌榜，周华健在过去十多年里登上咱们节目的作品。我是麒麟，稍后见。 老乡，老乡，你别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老乡，老乡，你别问，我就要上大名府。头里站着花儿，挂上穿着裤，背后挂条弓，腰间插板斧。大名，大名，大名，大名府。大名，大名，出生入死不算数。当年前来看一眼，黄泥官人谁都黄金白玉。别问我就要上大名府，老乡老乡你别问我就要上大名府。眼珠长得红，拳头紧握住，马上东营枪，真叫雷劈鼓。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府，大名大名，出生死不算数。老爷前来看一眼，太师大人吃的黄鱼白豆腐。老乡老乡你别问我就要上大名府。老乡老乡你别问我就要上大名府。头里站着花儿，挂上穿着裤，背后挂条弓，腰间插板斧。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府，大名大名，出生入死不算数。当年前来看一眼，黄泥官。 问任谁都黄金白玉璞， 老乡老乡你别问我家要上大名府，老乡老乡你别问我家要上大名府，眼珠长得红拳头紧握住，马上都硬枪真叫雷劈鼓，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大名府，大名大名出生入死不算数。 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又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痛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真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。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。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眼看又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痛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情愿，请你躺进我指尖。

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今天的音乐主角是周华健啊，我们要关注的是他登上中歌榜的一些作品啊。上一时段最后呢，说到周华健2013年的专辑《江湖》，他与作家张大春从《水浒108》当中的合作经历，带入全新的创作环境当中，以侠为精神，江湖为核心，以男人为主题，创作出了荡气回肠的作品。那么接着下来，我为大家安排的是在2013年上榜、2014年离榜、跨年的取得九周榜龄最高第六的成绩的《离别赋》，周华健。 小指手，与君别。闲言碎语都不说，指点那满城花絮，几许烟波，就仿佛分离的只是寻常过客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数天气满经过，阴晴寒暑人人说，虽远看楼头啼笑，枝头开落，见明白深情的只是皆其轮回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远山美，双瞳水，此去晨昏是憔悴，偶然见梦中灯前一位。远山这许多姻缘颠倒折磨，割舍了这一切阴晴悲欢离合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我。 见梦中灯前一位远山美双同水，放下了这许多姻缘颠倒折磨，放不下这一切去寻找爱了远山美双同水，去晨昏是憔悴，偶然间梦中灯前一位远山美双同水，放下了这许多姻缘颠倒折磨，割舍了这一切已经悲欢离合，不是你不是我，不是你不是我， 我 周华健与张大春的江湖之旅，从这首泼墨开始，引用中国书法和侠肝义胆的结合，引出了快意江湖的主题。这首泼墨在2013年中歌榜上榜6个星期，最好成绩也拿到过冠军呢。最近10年，周华健在音乐方面的履历，从这一首首榜上歌曲当中也能够梳理开来。有 OST 单曲，有在音乐比赛当中担任导师，也有费尽心力在音乐上的全新尝试，这也映射到他的专辑里。2013年有江湖，而2011年周华健也推出了一张非常出色的概念专辑，叫《花旦》，用暖心的男声来演绎中文流行歌坛经典的女人歌。而作为先导主打歌曲，也是专辑当中的原创单曲，这首《花儿》在2010年打榜拿过冠军。 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？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。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？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。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？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。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？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。在那远方，为了梦想呀，梦想在那儿，梦想在故乡，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。 事情再复杂，总会有解答。我和他，他和他，我们都爱他。放不放，让不让，都不是办法。 当逃兵装伟大，再折磨破吗？你肯定失去他。 可他接受我玫瑰花， 你还不送他回家？你算是男人，就应该勇敢吧。 我却害怕最后伤害会是他。 想太多，理智的想法不能证明你要多爱他。 想问个明白，却怕会为难他。 这急着想要知道他的选择吧。 好挣扎， 问题在于你，并不在于他。 我懂，我傻。我和他，他和他，我们都爱他。 不放，让不让都不是办法。 当逃兵装伟大，再这么破吗？你肯定失去他，可他接受我玫瑰花。你还不送他回家？你是个男人就应该勇敢吧， 可我却害怕最后伤害会是他。 想太多，理智的想法不能证明你要多爱他。 想问个明白，却怕会为难他， 只急着想要知道他的选择吧。 好挣扎， 问题在于你并不在于他。 我懂我傻， 你算是男人就应该勇敢吧， 可我却害怕最后伤害会是他。 想太多，你的想法不能证明你要多爱他。 想问个明白，却怕会为难他， 却急着想要知道他的选择吧。 好挣扎， 问题在于你并不在于他。 我懂我傻， 时间来到10年前，2008年，马来西亚音乐人李志清出版个人专辑《在135公里等我》。刚刚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歌曲，邀请亦师亦友的周华健来演唱的《我和他，他和他》。李志清之前为周华健写过歌曲，叫做《我们不哭》，而周华健对于李志清也是赞赏有加，不仅很会写歌，而且声音清澈。从2018年，我们倒数到2006年，这12年，终于触碰到了一点点记忆当中熟悉的周华健。下面这首上榜歌出自2006年周华健的专辑《雨人》。在那张专辑里，他有着大家最认可的流行属性。而周华健另外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，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逐渐呈现给大家。节目的最后，麒麟送给大家的是12年前登上中国榜的这首《爱情路》。 爱情路有点雾，雾散留下了露珠，这露珠丰满了爱的泥土。爱情路弯弯路，弯得像一串珍珠，每一步都有简单的领悟。答应你，我不会再庸庸碌碌，答应我你不要再嘀嘀咕咕，每个朝朝和暮暮我都要和你共度，让手心一直冻热乎乎。爱情路有种缓慢的幸福，伴随一点辛苦，相遇是幸福，等待是辛苦。爱情路有了你，我什么都顶得住，这一路上所有的温故到最后都值得被祝福。爱情路弯弯路，弯得像一串珍珠，每一步都有简单的领悟。答应你，我不会再庸庸碌碌，答应我你不要再嘀嘀咕咕，每个朝朝和暮暮我都要和你共度，让手心一直冻热乎乎。爱情路有种缓慢的幸福，伴随一点辛苦，相遇是幸福，等待是辛苦。爱情路有了你，我什么都顶得住，这一路上所有的顽固到最后都值得被祝福。爱